结果今天要上课的内容是上个礼拜没有教完的东西，所以变成说这课一开始就拖了，而且拖得很严重。所以呢，原来说两周的试听期到底要怎么办？那学费已经收了，所以这堂课上完了，如果同学觉得不要上了，就跟助教办退费，好不好？这个因为讲到现在还没开始讲伤寒论，我这课真的不知道看什么开什么的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就话说从头啊，一开始的时候说教中医嘛，对不对？结果就在编那中医的教材，越编我就觉得，同学笔记本上有写这两个，越编越觉得不给力啊，就觉得，啊，觉得中医很无聊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就临时就觉得说，哎呀，我还是要讲我比较喜欢的东西。那结果呢，改了之后呢，这课就从伤寒论的课变成医道课，对不对？那就一家道家掺和在一起一起讲，然后整个课就已经，就整个开课的那个文宣就已经变成在欺骗群众了嘛，对不对？就变成不实广告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要稍微面对一下，自己造下的后果啊，大概这样的感觉。那我们上礼拜呢，讲到这个修道病啊，到最后变成心理变态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心理变态的状态我不想多说，这个心理变态到我没有这个意思这句话啊，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个没有这个意思很有意思，我在说什么呀？就是我这边不多说，但是呢，市面上有一本书啊，是张老师出版社出的，书名叫做《邪恶心理学》，那原来的英文书名叫做《活在谎言中的人》。那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外国的心理医师哦，他谈到他一些很可怕的个案，他觉得他遇到那些案主啊，那些 client， 他不但没有办法帮助那些人好起来，反而被那些人玩弄的一个痛苦的经验谈。那就他最后就只能说，这些个案他觉得都是魔，都已经不是人了。那他里面讲到的那些很可怕的故事里面啊，他觉得应该说那本书里面呈现出了一个共通的调性，就是那些人他很容易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就比如说有一对很糟糕的父母啊，他大儿子已经自杀了，他还把大儿子自杀的枪拿去送给小儿子当耶诞礼物，然后把那小儿子吓成精神快要崩溃，让那心理医生说你为什么要做那么狠毒的事情，他说没有啊，这个枪很好啊，送儿子很好啊，就是会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恶意，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想我过去庄子班的学生可能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哦，那读了以后都觉得不想再读第二次，所以大家不要买用记得就好了。对，因为太惨烈了，所以就是当一个人的心哦坏到这么糟糕的状态，实在是很让人伤脑筋哦。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在修道病的整个恶化的过程里面，那个人就会越来越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然后呢，但是你要说修道病恶化的一个人，他自己本人能不能真的要意识，能不能意识到自己修道病在恶化呢？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修道病差不多到末期的时候啊，这话还是在回音哎，这个修道病啊，差不多到末期的时候，那个人因为长年累月啊，他的心哦、啊、都浸泡在那种最糟糕、这种罪恶感跟羞耻心的那种念波里面，所以他眼中看出去的世界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世界。就是他会随时随地坐在生活里面找到那种不可原谅的罪人，就这个人很不孝，该死，这个做事不认真，死后下地狱，然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配活在十字架上，他对人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随时在看到罪人。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因为我是尽量不要知道同学隐私啊、哦、可是如果各位同学你已经发现自己现在看出去的世界有这个调性的话，那自己要小心一点，要注意到自己的代偿反应，好不好？就是说因为这东西是有邪恶外部化投射的，就是你自己不敢面对你自己里面的黑暗面的时候，你会在外面世界一直看到它，然后就不断的外在世界找到罪人，找到不可原谅的人，找到觉得这种人真不配活在地球上，然后你看有人过你快乐，你就会说这人那么烂，为什么活那么好，你知道，就充满嫉妒，对不对？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状况我觉得要很小心，因为不要说修道病到末期了，其实一个人修道病只要进入初期阶段，基本上他的身体就已经无药可救了。这个如果以我们中医或者是这个中国道家练功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一旦你进入了这种严重的自我辩论型的代偿反应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什么， 水火不能相济，阴阳分裂，寒热错杂，龙争虎斗，上热下寒，对不对？之类的这种词汇嘛，是不是？那这样的人呢？你说他要如何？就当然人还是会希望自己身体好嘛。可是如果他的身体处在这样的一个能量状态的时候，他如何能够使他的身体好起来呢？就是你说我要多做运动啊，练肌肉好不好？韧带断裂，练有氧好不好？脑溢血。那吃素好不好？得癌症。那吃肉好不好？心肌梗塞。就是怎么养都不会对。然后有脾气不要发出来好不好？闷住，红斑狼疮。那不要闷发出来好不好？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病。就是他那个身体就是怎么修都不会对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时候，就算你有一本《伤寒论》这本医家宝典，你顶多也只是减缓一点点症状，却不能够让它真的好起来，就是像拔河一样，而且会拔得很辛苦。所以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要小心啊、哦。而且呢，或许我上次请助教抄这个 Power versus Force 的这个好像人的念波的品质的表啊、哦，最下面的这个念波，一个是罪恶感，一个是羞耻心。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人有一个疑问了啊、哦，就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邪恶，为什么罪恶感跟羞耻心会排到最差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用一个非常纯道家的观点来回答的话，那就是罪恶感跟羞耻心啊，最会伤到一个人的性命。那我现在要开始有一些医家道家基本字词解释啊，就如果你要说什么是一个人的性，那当然天生之心是为性，对不对？那如果我要用英文说的话，上次讲到的那个 feeling tone 就是一个人的性。就比如说像我们出生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在我们基本的能量上面就已经设定好了。就像有些人他就是觉得做某些事比较开心，比较有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就各位同学是不是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这种经验，对不对？就是我就像我这种，我就一直知道我没办法开车，我一开车就全身都不快乐。那我很喜欢做生意，就我觉得我制造什么产品，然后呢赚到钱，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我只能够用做生意的心情去做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他说哦，我要推广中医，要帮助世界，然后就差点死翘翘啊。那这个，因为后来发现原来我做一样的事是可以，但是我只能够用生意人的心去做，就说我的教学是一个商品，我要把讲义编得很好，要打赢其他的厂商啊，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就活得很快乐。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 feeling tone， 这个东西一定要想，一定要对自己诚实。可是呢，一个有很多很多道德的人啊、哦，就是他的心被各种各样的我应该呀、啊、厚厚的裹起来的人哦，他是没有办法感觉到他的 feeling tone 的，他是会觉得他只会想说我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所以一个有很多很多道德观，很容易有罪恶感的人，像有些人连吃一个巧克力糖都有罪恶感，对不对？今天饭多吃一碗都有罪恶感，是不是？就像这种东西都是这个罪恶感跟羞耻心，其实都是高度的在否定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呼唤的那个能量。所以这种东西在中国人的古道家的观点里面，觉得是最差劲的，因为它让你否定自己灵魂真正的渴望啊。那然后这个命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命要用英文讲的话，说不定可以说是 inner calling 吧，就是用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唤。就是当我们做了一个选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声音，听不见的声音啊，听得见你就着魔了啊，就可能会有一个声音会觉得说，哎，好像叫我不要这么做，就说这条路不是我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呼唤。其实我们中国人用命这个字已经好久不用了啊、哦，但是日本人因为有一些汉字是古中文来的嘛，所以在日本话里面还有用到这个字。就比如说日本有一首也算是流行歌曲吧，1890年代流行歌曲，谷村新司写的《斯巴鲁》，很多中国人都会唱，对不对？他有一句歌词就直接用到命这个字，什么？你们会唱？我的梦有苦， 心の命ずるままに我は行くさらばすばるよ。这样讲，那这首歌的中文歌名叫什么？叫另一种乡愁。我觉得这个很诗意，很好，就是这个另一种乡愁，就是我们生命实际上是会有一种归属感，会觉得我要回到那个状态，我才会开心，这样的一种东西。那我们道家哈，很多很多历代这个练功夫的经典啊，道家经典都会叫人要性命双修，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人的语感呢，对性命的感觉，以为就是活着就是性命，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道家的人练功是要让一个人能够肉体不要死掉。那我就觉得不是这样子，因为你回到原始道家对性跟命这两个字的定义的时候，这完全是一个自己能不能跟自己的潜在意识做朋友的一个状态而已啊，所以道家要保住的性命是这个东西。那至于说人活着，庄子叫什么？庄子说不死而已。那至于说走到这个心理变态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庄子有一句话，现在还会有人讲的，叫做"哀莫大于心死"，这是庄子发明的一句话，就是已经心被你搞死掉了。那么，我觉得我们呢，如果要让自己变得比较身心健康，就人生感觉幸福多一点，病痛少一点如果我们要用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来说的话，那今天就会说人要提升免疫力，对不对？那免疫力会不好，多半是自律神经不好，就是你的交感神经承受太大的压力了。交感神经是人火灾的时候用来搬冰箱的时候会启动的那种神经。那你随时处在一种备战状态或者要逃离现场的状态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一直提高血糖啊，准备要搬冰箱啊，它就没有把力气放过去滋养自己、修补自己，就是不会拿来保护自己了。所以，当一个人长期的处在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神经的紧张的时候，那他的免疫力自然就是长期低落的。所以，我们甚至今天有一句一般人也会讲的俗话说，其实人身体不好最大的理由是压力，对不对？可是这个，或者说，我爸爸他做西医的，他也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现代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病90%，你要说真正的理由都是自律神经失调。因为如果你自律神经没有失调，免疫力没有低落的话，其实一个人平均一辈子身体里面至少产生过2000次癌细胞。可是它产生出来，你的免疫力把它吃掉了，对不对？所以就没事了。那为什么会不吃呢？因为免疫力被你搞坏了。那所以呢，人要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自律神经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让副交感神经能够启动，然后启动自己身体的疗愈机能呢？那我就说，现在很多人就很笨就觉得对，所以我们不要有压力，我们要多放假，多休息，这是标准答案吗？这不是。这不是，因为人会有自律神经的压力，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他丢失了他的性命，就是他过的人生不是他的灵魂深处要的，这个是人生最大的压力的来源。而这个东西，如果用医家的语言讲的话，叫做失智，志气的志，因为医家认为肾脏里面藏着人的志气嘛，藏着人一辈子要干嘛的这个人生蓝图。那如果你不照这个蓝图走的话，你的肾脏就会坏掉啊，这是道家的一种看法。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要探讨今天医学界做出来的统计，自律神经免疫力的杀手排行榜，第3名以下都不用考虑，因为你只要头三个杀手没有的话，你就会很健康。所以第一个是完全没有话讲的第一名，就是代偿反应，这是自律神经第一大杀手，没有人比他更厉害。然后呢，第二名的呢有两个，一个是怕死。人一怕死，很多事情就会怪掉，就会不敢尽兴的活，对不对？那人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踌躇不前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整个人就孬掉了。这时候自律神经压力很大，所以呢，当年大陆有一位老医生叫做裘佩然，那中医界很有名的长寿的人，我记得好像活到97岁才过世的。那在他80几岁的时候，有人问他说："裘老您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们呀？" 那裘佩然他就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标题叫做《养生且莫贪生》。他说我呀没有在养生哎，他说因为我从前哦30-40岁就觉得身体很不好，所以呢就觉得能够活到50岁就要偷笑了，然后这样孬孬的活，然后呢等到活到50岁就觉得能够活到60岁就会偷笑了，因为根本就觉得要死了，所以也不要养了嘛，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孬孬的活，就不知不觉就活到80几岁，老天爷也忘了收我去。那当然他还有做一些事我觉得对他的活下来很有帮助的，就是他常常接一些那种哦，这东西我等一下会讲到一点关于赛斯心法的问题哦，就是心想事成大法，赛斯心法的有一点好玩。他那个他常常接一些那种国家派给他的大企划，他说要编这套教科书，或者要编一个什么东西，编一个什么中医年鉴。他说什么这年鉴要编10几年了，我活到那个时候吗？那好吧，不然接了吧，那接了就活到了。对不对？就这样子一直拖拖混混的活到90几岁，然后身体呢也没有好过，可是也没有坏过，就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真正的长寿人是如此的话，各位就不要怕死，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我们地球上的长寿人是日本人，日本人里面的长寿人是冲绳人，对不对？那冲绳的老人家他们是吃很多肥猪肉，吃很多很咸的腌泡菜，然后呢喜欢跟朋友去喝酒唱卡拉 OK 的人，对不对？那但这不是绝对的养生之道啦， 你因为怕死所以去喝酒唱卡拉 OK 我想也没用啦、啊、对不对？重要的是你一开始就看开了，那你的自律神经就松开了，松开你身体就会开始养自己。就是人的身体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有自我疗愈机能的东西。有的时候人哦，因为怕死所以养生哦，反而是在告诉自己的身体说你是无能的，所以需要我来养。但是你真的完全信赖它的时候，其实身体是很聪明的东西，不见得有你想的那么差、哦、所以这样基本上要相信身体本身就是有能力变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信赖一定要先有，不要因为不信赖做很多多余的事，然后让那个身体被你催眠得很差。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能不能跟自己的 feeling 痛在一起了，就是如果一个人不能活成自己想成为的人，那这样的人他的交感神经一定是长期处在绷紧的状态。就是我有时候如果有机会观察，就比如说一个人他明明他想要过的人生是比如说随便乱讲哈，当画家好了，可是他爸爸妈妈逼他去在大公司当到高级主管，那你跟那种人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随时处在备战状态，就一点点他会觉得哦没有没有其实没这个，去到他那边闪，他 随时都在闪躲。就是你为什么一个这么成功的人会随时在那边闪躲，在那边装没事，在那边粉饰太平，就是他的那个自律神经已经歪掉了。所以这个是一般，因为我觉得代偿反应就是我们修道人在什么，我们修道人现在都不能讲修道这两个字脏话、啊、就是代偿反应是这个最近这个年头的修道人、哦、会遇到的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看那么多吃素修行的人都死于大肠癌，就是这个问题不能说不大条，对不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第三名的呢，就是人啊强迫自己和后位很差的人事物相处。什么叫后位很差？就是有一个人你跟他相处了一个钟头，你就觉得我好像虚掉了，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有吧，跟这个人讲个电话就哇超累，对不对？有这样的感觉人马上就绝交。那有些人是你以为他是敌人，其实后卫很好哦。比如说你在公司跟个同事吵一件事情，吵得你死我活，然后到就下班觉得哎，好活跃，对不对？就是虽然是敌人，可是后卫非常好，这是你需要的，对不对？是你灵魂的另一半，就是。所以这是不一定，所以要看后卫。因为庄子的话是讲到气听法，要一瞬间就辨别，但是我觉得这个太高难度了，至少从后卫去辨别。所以你要想啊，如果这个你哦，每次跟你爸爸妈妈在那边相处，那边孝敬他，孝敬完了之后，你都觉得哇，人超虚的。那你爸妈就是对你而言后卫很不好的人。那为了自保呢，就少相处一点。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办？这不是要当坏人了吗？是不是？我说坏就给他坏啊，因为你对我的，就是你这个人的磁场对我内分泌不好嘛。对不对？我跟你讲，有些人哦，什么那个蔬菜有没有农药都斤斤计较。其实你吃到有农药的蔬菜会累那么一咪咪，没有错啦。那跟那种人相处，那个累很多，那个差别很大哎，你知道？ 跟后胃不好的人相处，那个疲倦的感觉比你吃到有农药的蔬菜要厉害，是不是？那你每天都在跟后胃不好的人相处，然后呢？然后你这个在那边斤斤计较，这个是不是生机的蔬菜？我觉得很无聊，是不是？因为真正的头号杀手你都没有看到，然后你那边计较一些有的没有的，是不是？那如果要说我要怎么样，那你说这三件事情、都能够达成的人，是不是就能很健康了呢？我跟你讲，真的很健康。比如说我家里面，我的妈妈跟我的爷爷都达成了这三件事，一辈子都非常的健康。所以呢，各位同学，如果你发现你也可以达成的话，这课马上退班，去跟助教退费，因为你不用学《伤寒论》，哪有那么麻烦？因为我妈妈跟我爷爷都生什么病看再庸的庸医都会好，就是这个我爸爸都说是他这些人怎么在创造医学奇迹啊？就我妈什么灰指甲，然后呢去看一个医生，就随便吃点维他命，然后涂点什么药膏，然后就医好了。我爸就说，这不是我们科学还没有发明到能够医好黑灰指甲吗？为什么要医好了？对不对？天暖在创造医学奇迹。那所以我就说，各位同学，如果你真的立马就能做到不要犯到这三件的话，你就可以回家了。这课不要学。那怎么样的人需要学呢？就像我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跟家人吃饭，那我表妹陈逸轩他就跟我聊的，我就聊我妈怎样的人，然后他就一直笑他叫大姑姑。他就说，大姑姑真的是很有性格的人，可是我是和平主义者，我的人生有很多妥协，所以表哥，我跟你拿药吃。 说得好， 就是要能够做到那种境界，真的不容易。那能够不要犯到这三条的人，我都不要说什么有道之士啊。这不犯到这三条的人，一般家常叫什么人？叫真小人。所以要健康就要做真小人，所以我基于对家人的观察，所以有这个下联：小人真心不必养生。因为怎样都会好，就像这个非常非常对自己的感觉、对自己的 feeling 痛诚实的人，他不用甚至不用修行，就是不必去做你以为的那些让自己健康的事情，反正就是很好。那像我妈妈有一次，他一向都是对自己很诚实的人啊。就比如说，首先你说他有没有代偿反应，我觉得很少，有的时候会有啦，会觉得怕说天气冷了会不会着凉，要多穿一件衣服，这还算代偿反应啊，但是很少啦，这种等级的已经不算修道病了。那这个怕死吗？我妈她常常说什么，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生病，病到人活得都没有尊严了，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大瓶安眠药，我立马就自杀，不怕死，很好，爽朗啊。然后呢，不能活成自己想成为的人，这个人状态很行，他的故事我下次等一下再讲哈。然后呢，这第三点，他什么人有一点不顺眼就绝交，很爽快，就不想见就不要见嘛，对不对？那可是各位同学，是不是还是有很多情感上的纠缠，有点不能放下，所以还是要学《伤寒论》，对不对？对，那我你知道，像要做到这样我自己都有一个小小小小的对联。我每次遇到好像什么人事物我觉得很不起心来绝交的时候我就会幻想我家门口的这样一个对联双赢难得。凉棉也行啊，就是如果我跟你相处，我觉得我身心都受到伤害了，对不对？那我等于是家暴下的妇女嘛，对不对？那我跟你离婚可以吧？对不对？要做到你也好，我也好，那么难，对不对？那不如就不要相处。对，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如何能够做到真小人我觉得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可是呢，我们这个社会因为好像这个课一开始就有一点不小心子弹扫到孔子这个人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儒家为主流的一个社会。那儒家呢就会叫人做君子，对不对？那我就觉得以道家的观点来讲，就会觉得 君子这个东西啊，他的意识之中，他的信念之中有太多的我应该了，所以他太容易被罪恶感勒索到了，所以他很难去听到他内心真正的呼唤。他会觉得我要做一个国家社会要的人，像什么是君子，就是国君的孩子嘛，就是你不是我家的孩子，而是国家的孩子，你是一个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你是国君很喜欢的乖儿子，可是不是我的乖儿子。所以君子日文的音读是 kunshi， 那译读的话是 kimiko， kimi 就是你嘛，就是你家的孩子。那这个什么叫你家的孩子啊，这个在庄子的世界写到君子这两个字的时候啊，语感都不是很好。如何的不好呢？这个笑话其实也是讲来超不好笑，因为是英文的，翻成中文就不好笑。就比如说这个裁缝师姓 Taylor 嘛，对不对？ Taylor 是裁缝师，就 Taylor 家的小孩叫做 Tom 啊。那这个小孩呢，两三岁大，那有一天有客人来啦，这个叔叔伯伯看到小孩就要问了，哎，小朋友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对不对？啊 ，What's your name, kiddo？ 然后这个小孩子就说 ，My name is Tom. Don't。他我的名字叫汤姆，不要。因为呢，他妈妈每天跟他说，哎，汤姆不要这样，汤姆不要那样啊，就是，所以他不姓泰勒了，姓不要了，他不是泰勒家的孩子了，变成不要家的孩子了，所以。我的意思说，中国人的这个道家的观点里面说，人变成君子就是变成别家的孩子去了，就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能够关爱的内在小孩，而是表演给外在的观众看的孩子，那这是很虚伪的孩子。那我们中国人的家常，像我们这个一般常常打开电视看的这个乡土连续剧啊，什么情况会一直强调这是你家的孩子，不是我家的孩子啊？就是外面有一个苦命的酒家女啊，带着一个小男孩来认祖归宗的时候啊，大太太就会说，我不知道你这小孩跟谁生的，反正就想进我们家做我们家二少爷之类的，对不对？所以就是管你是谁家的孩子，反正不是我家的孩子，就叫做君子，对不对？那这个君子翻译成英文叫什么呀？ Son of bitch， 婊子生的孩子。就是庄子这本书讲到君子的时候，有一半的时候都是那个 nuance， 那个语感啊，是在说 son of bitch， 就是跟自己的生命跟自己的性命脱了节的人。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活在太多的我应该之中。所以在庄子的修行法里面啊，首先当然我想每一个修行的法门都有一些所谓的基本功啦，像道家的基本功，你可以说是《渔父篇》的不要有代偿反应，要学会拥抱自己的黑暗面的，这个是最基本。因为人有代偿反应的时候绝不能修行，一修就坏，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就是你还活在代偿反应的时候，你连这个入场资格都没有。那其次呢，如果要说道家的基本功，当然就是齐物论的丧我法。什么叫丧我法呢？或者你换一个讲法也可以，因为同样的一个心法，它放在人间世篇是叫做知离其德。哎，我怎么越写越横啊我？还是交给你写比较漂亮哦。支离破碎的支离，支离就是打成残废叫支离，就是要打残你的道德。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啊，什么东西？ 对，我讲等一下我 事情。好，你现在就可以重写。那这个， 其实左边旁边的位置， 那个人的自我啊。我们说我执所构成的自我，我们一般英文写作 ego， 对不对？或者念 ego 啊，这个我执形成的自我其实就是一堆的信念跟观念，对不对？那在道家的基本修炼，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去认出来，其实我们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我们相信的事情只是我们相信的事情，不一定是宇宙的真相。 所以我认为的事只是我的信念，不是大宇宙的真相。大宇宙的真相其实是，讲白一点，我现在还不知道，这样子。那以一个不知道当做一个原点，对于自己的每一个信念呢，都要后面加一个，简单来讲，加一个妈字。就比如说，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活在罪恶感里面啊？比如说你有一个信念是，吃了甜点就会变肥，所以你就不敢吃甜点，吃了甜点就有罪恶感，对不对？那你就要加妈，吃了甜点真的会肥吗？其实很多人吃很多甜点还是很瘦，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是伪科学，不是绝对的真理。就是我们有时候不小心都在把一些伪科学的内容当作是真绝对的真理，对不对？或者有些人他会不小心相信了，哦，什么女人超过35岁不结婚就是败犬，对不对？所以他超过35岁还不结婚就觉得我很差，是不是？可是你如果加一个妈的话，就女人35岁不结婚真的就是败犬妈？那想想说不定不是败犬哦，是像男人不够好而已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自己的信念或者自己的道德观去解离它，那拆到后来之后，你的人格会散成一小片一小片的。那因为我的话，我自己的话，可能丧魔法已经练了十几年了，我可以跟各位讲我的经验，就是说，当你所有的信念都拆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人格非常破碎的人，人格非常破碎的人，就是因为信念要结成一坨，你才会形成人格。可是你没有结成一坨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说，比如说我随便说一个人哈，比如说我爸爸，我觉得我拿这个观点用跟这个观点来看待他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可恶的人。可是用换两个观点来看，又觉得这人是个很好玩的人。然后看两个观点，我觉得这人对小孩很冷漠。然后换一个观点，我会觉得这个人是疗愈系的父母，对不对？我会觉得怎么看都可以。所以你对一个人会变成同时可以具备多重的看法，然后加到一起，你没有情绪。这是道家的藏魔法的基本功夫。你解离的越多的时候，你就越不会被罪恶感勒索，就越不会被羞耻心勒索。然后你就会发觉，看什么事情都有好多好多的角度，哪一个角度是绝对的对，其实没有，哎，都无所谓。因为你会知道你的每一个情绪都是你自己的信念解释出来的，只是如此而已。所以那个人真的有伤害过我吗？很难说，对不对？如果我换一个想法，也可以说我有种投胎到这家来，就是我想要这样的人生，对不对？你永远可以换一个信念，换一个心情，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变成我就觉得我平常过日子的时候就处在那种人格是破破碎碎的，小片小片的，然后情绪是不一定的，遇到个状况我可以笑也可以生气， 就觉得因为只是信念，你给他，你给哪一个信念充电，你就会产生哪一种情绪，如此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要，因为我上次有讲到这个有罪的自己跟这个伟大的自己的代偿反应啊，如果你一开始就练成了道家的支离奇德法或者是丧魔法的话，你就根本不会形成有罪的自己了嘛，对不对？就是当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你会只会去，那人会剩下一个什么样的关怀？就是我过什么样的人生我开心，对不对？所以道家的话，道家对于人的这个修炼的位阶啊，会觉得人一开始一定要先学会做真小人，对自己的喜欢不喜欢很诚实，然后学会做真小人以后，再往自己喜欢的方向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很厉害的人，那样叫达人，然后再从达人变成真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位阶的变化，而不是一开始就是要满口仁义道德，要你去符合外在社会这些道德观。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是真的有爱，最好不要走这条路，对不对？这个，所以这个道家有一句话哦，同学有没有听过？还是你来写好了，四个字：无用之用。就是道家很讲究无用之用。那这个无用之用讲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啊，是在庄子有一个小故事，讲一个好像是打剑的师傅，他打出来的这个兵器，然后觉得哇太神了，就都是神剑。那就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到这种神的等级呢？然后那个打剑的师傅就说，因为我的人生我就发现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都没有爱呀。因为其他事情我都不爱，不爱就不碰，所以我就变成一个伟大的打剑师傅了。所以你的人生所有的没有爱的事情都是你无用之处，而这个无用之处加在一起成为你的人生的大用。所以一个真小人必须具备的能力就是不爱的事情就不要理他。这是人要健康很重要的基本功，我就不是在讲笑话，这是道家讲的无用之用，这是一些 很基本的一些必须要配备的一些让自己健康起来的元素。那这个那如果都已经讲到这个丧我法了，我就觉得如果以道家的说法说是丧我法的话，就当一个人不再用道德规范或者是各种自以为的我应该来约束自己的话，那一个人就会慢慢慢慢的活成一个合乎自己内在呼唤的状态，对不对？合乎自己的本性的状态。那当然可能有的人本性是做菜，对不对？有的人本性是做运动，对不对？这都不一样，这是每个人不一样的，这不需要标准规格的。那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活在自己本性里的人非常不容易生病，可是活成自以为的应该的状态的人非常容易生病所以就像我自己一直觉得我身体从来也没好过，可是呢如果你要说我的话，我已经差不多大概十几个月都没有感冒过了吧。那你说学伤寒论的人能不感冒吗？你不是东京双煞吗？每天在召唤这个病毒了。这个可是我等到我十几个月 不感冒然后我也不觉得我身体有什么特别好，还是就闹闹的一个身体。可是想起来我为什么十几个月不感冒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忽然有一个有点像卡通的画面就是有一个什么教学影片是人为什么会感冒我的脑海中的画面是这样子，就一家公司大家在上班然后很累，然后呢这边坐了一个张小姐，然后这边坐了一个王小姐，然后呢王小姐呢就人的细胞其实都是有意识的那王小姐的细胞呢有一天就放出电波跟张小姐的细胞呢在 LINE 上面聊天那这个那王小姐的细胞就说，天哪，这个班我真的上得很烦的，不想上了，怎么办呢？那张小姐就用的细胞就用 LINE 跟她讲说，王小姐的细胞，我跟你讲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程式超级好用，你只要把它灌进去就会发烧头痛流鼻水拉肚子，这样就可以休息了。那王小姐的细胞就好棒好棒，给她扣一份给我。就会觉得感冒是这样来的，就是你在生命里面有一些地方你想要休息想要倦怠，所以你才会感冒。那我觉得我这一年多来每天都在玩，我没有一天想要休息，所以就没办法感冒。我有没有着凉？有。有没有受寒？有。有没有不养生熬夜？都有。但是当我遇到病毒的时候，就早上起来鼻涕擤掉，好了，免疫系统更新完毕 update， 就是这样就结束了。因为你的身体只不过是要接受一个新的病毒，然后来加装一个新的防毒程式而已，那三秒钟就灌完了，何必病倒，是不是？所以要病倒一定要你有那个想要休假的冲动嘛，是不是？所以就像如果你家小孩子是体弱多病的小孩，但我要说我讲有一个事情还没讲，就是疾病的失意就疾病是一个非常 poetic 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对你个人来讲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东西。所以不要我讲的东西不是普遍的养生法，而是可能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对他讲这个疾病的意义不在这里。那就如果你家有一个小孩你觉得他怎么三天两头都感冒那你只要跟这个小孩讲说儿子妈妈也知道其实现在学校学到的东西 95% 在你日后的人生都是垃圾，那其实这个学也不过就是国家规定要上才去上的，所以如果你不想上学我们就不要上了好不好，妈妈去买通一个医生每天帮你写假条那你就可以不要上学了。那小孩子听了之后就觉得说，哎，我不要生病也可以得到爱，那之后就很少感冒了。这是常会发生的事情，就说当一个人对生命有倦怠的时候，他可能要找个方法来休息。那这种小感冒这种事情，就是你如果 你自己先就休息的话，就是你说你我容易生病怎么办？那你就怎么讲？如果是一时性的倦怠，你就跟老板说不好意思，今天我心力交瘁要请假，对不对？再不请假就要忧郁症了，对了就请嘛。那如果觉得这公司做来做去都不是你真的有爱的事情，那就换职业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要这样子才能够人变得比较健康一点，而不是在那边勤保养。就如果你过的是你不要过的人生，弄得你已经免疫力超级低落了，你还要去跑步，然后还要去练气功，那不是找死吗？就是这件事情的本末，我觉得要需要搞得很清楚啊。那当然，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的课只是要讲到健康这种事情啊，就不用讲到太多修道的话题，就是做到真小人就可以很健康了，都还不要变成什么伟大的道家的真人。因为如果要说伟大的道家的真人的话啊，以庄子的修炼来讲的话，这个他的丧魔法跟我现在是在讲一些道家基本的字词解释了啊，就这个丧魔法跟支离奇德法，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要让一个人的表面意识的那个所谓的自我或者观念全部都松开来，变成软绵绵的东西。那变成这样子松散软绵绵的东西之后，这个人的潜在意识的声音就比较容易过来，对不对？那当一个人的潜在意识开始能够进到表面意识啊，去支配这个人的表面意识的时候，就是好像控股权从零到一到二慢慢越来越多 percent， 那差不多到潜在意识支配表面意识有到50% 的能力的时候，哦，那这样的状况差不多是在这个表格的到50% 的那个潜在意识的支配的话，大概在这个地方会发生，就心境到540分的时候会发生。那当你心境到540分的时候，大概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今天有件事情我很生气，那生气3秒钟发现啊不气了，因为你潜在意识会把你的表面意识的那些情绪擦掉，就是会有这样的很奇怪的感觉，就负面的情绪根本起不来。那这样的时候，这样的状况啊，如果要用佛家的智慧来说的话，可能翻译成中文会像是彼岸主导这几个字，就是你是由彼岸的那一颗心，就是灵魂的世界那颗心来主导你这个人。那如果用道家的词汇来讲啊，道家的词汇叫做用人间世篇的说法的话，叫做心斋气听法。我觉得庄子的用字都很有幽默感，就是心斋什么，斋就是不要吃饭嘛，对不对？就把你的心已经饿到够瘦了，所以你听得到你的气的声音了，就是心斋气听法。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彼岸主导的现象啊，佛家的语言翻译过来是彼岸主导，道家叫心斋气听。那庄子说的心斋气听在老子叫做什么？老子叫无为。就是你可能会一个直觉做出一件事情，但是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就是那个真正做这件事的人是潜在意识在支配你做的。所以道家说，就是庄子说的心斋法在老子这本书叫做无为。就像我说庄子说的真这个字在老子叫做明，另看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那如果这个人还能够更进步的话啊，我们现在只能在讲什么宗教大会讲是吧，好可怕，就是电视台是那个很多号码的台会讲的东西啊。这个就是，但因为接下来的情况我也没有练到过，我还没有练到后面的地方，所以不知道。因为据说接下来的情况就是一个人的灵魂会自由能够出体啦，然后想起前世之类的事情。那如果连前世都想起来，代表他的潜在意识已经显过来了。那这样的人呢，在佛家的语言叫做什么呢？佛家语言听起来都很漂亮，叫做波耶波罗蜜多般若巴拉蜜达，就是智慧已经到达了彼岸。那在道家庄子怎么说？道家讲好玩，当然讲的漂亮的字叫做逍遥啦，就是已经变成跨越两个次元的人了。那但是庄子讲的话我觉得很有趣啊，就庄子讲到这种已经潜在意识已经完全觉醒的人， 庄子叫做什么？叫做龙蛇混杂人。这龙蛇混杂，我们今天讲说我家附近有黑道有妓院叫龙蛇混杂，对不对？但是呢，庄子的那个象征物是这样子，他会说人的潜在意识的那个真正的自己啊，就像是飞在天空一般人看不见的一条龙，那可是我们这个肉体人的自己就只是爬在地上的一条小蛇。那当你觉醒了，你同时是天上那条龙，也是地上那条小蛇，所以你就是龙蛇混杂之人啊。那龙蛇混杂这个字是非常道家非常伟大的境界啊。那今天呢，变成我家附近有黑道有妓女啊。那这个，那庄子称为这种开悟的人啊，庄子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不死不活人。就是《神雕侠侣》住的那个终南山后活死人墓，那个王重阳的人生志愿就是要当一个活死人，就是这个东西，就他同时有死人的意识也有活人的意识，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就是道家的人的理想，要龙蛇混杂，要不死不活，要当活死人。那活死人今天说什么？僵尸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有那个什么灵魂出体的状态啊，像是我觉得灵魂出体的话，如果用印度话讲过来，就是禅宗的那个禅字，就是达摩祖师就是坐在那边表演灵魂出体。那现在人呢，灵魂不能出体，坐在那边修禅，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人家能够坐在那边一天那么多个小时，是因为他灵魂不在家，出去玩了，所以他肉体放得很轻松啊，对不对？那我们的肉体还出不去，灵魂还出不去，就坐在那边，这叫虐待，对不对？就是无期徒刑一样。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禅宗在搞什么东西啊？而且这个什么现在什么居家布置走极简风，就说这是禅风，对不对？这离极简风什么有灵魂出体的味道吗？对不对？这个禅这个字意思就不在这个地方嘛，是不是？那就好像有一点太过于曲解的感觉了，是不是？那你要说禅宗真的要心法是什么？达摩祖师教的是达摩二如四行观啊。那二如四行观，如果你觉得很难读的话，我觉得现在有的修炼法最接近二如四行观的东西，就是那个什么最近很流行的那个零极限夏威夷大法，就什么东西都是业障吸引来的，所以要说对不起，谢谢你，请原谅我，对不对？就是那个东西，就是禅宗的核心心法。所以你何必在那边这样子坐在那边？那不是禅啊，那个禅宗的心法是比较接近现在那个夏威夷大法那个东西啊。那至于说这种灵魂出体的状态，当然我也没体验过了啊。那到庄子怎么讲？庄子叫做槁木死灰，就是你的身体呢放在那个地方，大家敲敲你的头，觉得哎，怎么没有人在家？啊，所以他说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所以这是庄子认为非常高境界的灵魂出体的状态。所以我为什么讲这？其实只是觉得道家有一些字词还真的是有一点幽默感了啊，就听起来都很，就觉得很不堪，可是这是在形容很高境界的事情。那对不起，4:45，我们下课啊，那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讲到这个疾病的象征意义跟一些疗愈的方法。